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一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1949，北平，一座千年古城。1949，北平，100万大军内外对峙。 一开始他不是要固守北平城，顽强抵抗。 北平，一个方向混乱的十字路口。一个转危为安的和解方式，如何争取傅作义？中共地下党如何排除艰险，保护谈判？ 蒋介石听到报告后大骂傅作义是七路半。 档案为您揭秘，共和国档案系列之北平方式。 这是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口的希拉胡同19号院，爆炸的是前北平市长何思源的家，他的小女儿被炸死，其他家人也被炸伤。是谁安放了炸弹？为何要对何思源一家下如此黑手？幕后又是谁在密谋指使呢？迹象表明，爆炸威胁的不仅是何思源，还有他的老朋友北平守军最高指挥官傅作义。 傅作义，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1895年生于山西省融合县，发家于绥远，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中部地区。早年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以后，北伐战争期间，傅作义率部坚守涿州3个月，有守城名将的美誉。1931年任第35军军长。他以出奇制胜的百灵庙大捷成为抗日名将。 堂堂的一名守城指挥官，为什么会遭到如此的暗杀警告呢？这一切都因为他最近和共产党频繁交往有关系。傅作义和共产党到底在做什么？这里面有秘密，一个大秘。 1948年底的北平城早已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围得跟铁桶似的。毛泽东调兵遣将，先后对张家口、新保安、天津、塘沽、北平进行包围。近100万的东北野战军也开始调入关内。而毛泽东所做的这一切，目的很明确，就是拖住傅作义部队，以免南下充实蒋介石长江防线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要和谈解放北平城，保全这座千年古城。 北平，原称北京，是千年的古城，元明清朝代的古都，紫气霞光汇聚之地，名胜古迹数不胜数。当时在北平城生活的就有200多万人，如果燃起了战火，不仅百姓遭殃，众多文物也毁于一旦。傅作义，北平华北剿匪总司令，他的任务就是在华北地区要消灭人民解放军。在他的戎马生涯中，为蒋家王朝立下了赫赫的战功。 就在1948年年底，他还向蒋介石表示要守住平津。 这样的一名国民党将领通过和谈让他放下武器，让出北平城，他会甘心吗？ 1948年夏天，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以解放济南为例，通过傅作义的一个朋友探了他的口风，说解放济南的过程，投诚的国民党将领起了很大的作用。傅作义说，大城市也都在南京政府手里，我在华北还控制着战局，言语之间丝毫没有和谈的意思。我们从档案中找到了这样一份电文，时间是1948年11月18日，内容是中央军委关于同傅作义的代表进行谈判的指示的电报。电文是这样说的，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稳住傅作义就是要阻止傅系部队南下，消灭江南蒋介石部队。起义，难道傅作义思想就转变得如此的快吗？一开始他不是要固守北平城顽强抵抗的吗？就在20多天前，吃完晚饭，傅作义秘密地召见了他的副官王克俊单独谈话。王克俊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副秘书长，兼任政工处少将，也就是傅作义的政治部主任。俩人谈了一件让王克俊也十分吃惊的事情。那么傅作义到底和他说了些什么呢？新中国成立以后，王克俊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当时傅先生感叹说，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我们不能再盲目的信赖他了，我们的前途何在？究竟谁是真正能使中国统一复兴的人？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拥护毛泽东，拥护共产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目下必须当机立断，脱离蒋介石国民党集团，走人民的道路。 就在西柏坡接到绝密电报后不久，北平城里突然又听到了隆隆炮声。 在中南海，傅作义的家里来了一个人，让他非常的高兴。这个人是谁呢？ 危险时刻，五个神秘人出城而去，这一切会怎样影响北平的战与和呢？档案正在揭秘。 就在华北剿匪司令部里的一次会议上，傅作义提出北平城里所有的兵力归他指挥，但是马上遭到了保密局头子和蒋介石亲信的反对。会后傅作义生气地说，想靠中统和军统两条绳子捆住我的手脚，充当看门狗去咬百姓，我不干。蒋介石听到报告后大骂傅作义是七路半，就是说快成了八路军了，想沿河守住北京城，这是当时傅作义的想法。这种想法能实现吗？傅作义整整想了一宿，这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来给他拿主意，就是远在天津的刘厚同。 刘厚同，傅作义的老师，参加过辛亥革命，与傅作义关系深厚，在长城绥远抗战时期经常为傅作义出谋划策，也就是说他是傅作义的军师。说来也巧，第二天刘厚同从天津正好来到了傅作义家。难道仅有如此的巧合，刘厚同会神机妙算知道傅作义这时需要他？这里面当然有秘密。 最后他们商谈决定先设法给毛泽东发一个电报联系，这个电报大意是 要求派员来商谈和平，恢复像抗日战争初期那样合作共事的关系。 我们来看看中央军委摄影队在1948年拍摄的西柏坡的影像电报发出去了，但是傅作义久久没有得到西柏坡的答复，让他好几天都坐立不安。究竟是什么原因毛泽东没有给傅作义回电呢？我们没有找到这方面的档案，这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谜。 1948年11月的一天，在中南海傅作义的家里来了一个人，让他非常的高兴。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傅作义的长女傅东菊。 傅东菊，天津大公报的记者，经常来往于天津北平两地，由于工作繁忙很少来看望他的父亲，父女相见分外亲热。傅东菊说，这次他在北平不走了，要好好照顾父亲。傅东菊经常陪伴在父亲身边，傅作义多了一份安慰，少了一份焦虑。 父亲时不常地对傅东菊说，在北平你少出门，免得被人盯梢了。被人盯梢，难道谁在监视他们吗？还真有人。傅作义发现自己在北平的种种举动，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都了如指掌。这个人到底是谁呢？难道在司令部还真有中共的地下党？就在傅作义发电报之前，有一封绝密的电报早就摆在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这是一封什么电报呢？撤退计划的情报，是傅作义的作战部署策略。一旦北平城守不住，他就西退绥远。难道傅作义想和平谈判是假，向西逃窜是真吗？ 北平城里的老百姓听到阵阵炮声，而这炮声却让傅作义变得更加不安起来。更让他想不到的是，东北野战军已经兵临城下。12月13日，北平城已经完全被包围，而远在张家口和新保安的他的嫡系部队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围堵多日。 难道解放军是神兵天将，竟能如此迅速地布满了平津地区吗？这次傅作义完全低估了他的对手。 在1948年12月中旬，毛泽东起草制定了平津战役作战计划。这个作战部署就是要抓住傅作义是打是和犹豫不决的时机，打掉张家口和新保安傅系部队，这样一方面可以切断傅作义向西逃跑的路线，然后再打平津其他城市，让北平变成孤城。到时候傅作义就成为笼中之鸟，你就想插翅也难飞了。乖乖地让出北平城。 是战是和，围城之内的国民党军最高指挥官傅作义面临着艰难而痛苦的抉择。拼死一战无疑是以软击实，而且北平这座千年古都文化名城也将毁于战火，它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和平交城有损他多年戎马生涯军人的名节，而且与蒋介石政权决裂，这个决心并不好下。对于傅作义当时的表现，时任国民党剿总联络处少将处长李腾九在回忆录里是这样说：此时傅先生感到形势严重，日益焦虑不安，我问傅今后方针大计究竟如何，傅反问你说如何，我说事已至此，只有和战二字，不能战，只有谈和。傅问如何和法，我说不论谈的结果如何，至少可以了解对方的意图。 就是这份复杂的心情，让傅作义的情绪在左右摇摆不定。 12月15日一大早，五个行动神秘的人行色匆匆，乘一辆吉普车出了北平城。这些是什么人？要去哪儿？干什么去？ 在王克俊的回忆录里是这样说的：由我亲自把他们由广安门送出城外，驰往平山，希望能见到毛主席。使命是谈判从张家口起，平金堂全线和平解决。他们是傅作义悄悄派出的与共产党进行和谈的两名代表和随行人员。这时候和谈不免让人产生了临时抱佛脚之嫌。说的倒不错，全线和平解放。那么这次傅作义又是想以什么样的态度进行和谈？ 孟家楼，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位于北平、天津、唐山之间的各90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傅作义的谈判代表最后来到了这里。苏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自始至终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工作都参与其中。这是当时会谈的照片，中间的苏静，左边的傅方代表是崔在之，右边的人是李炳全。 照片中戴眼镜的这个人叫李炳全，平民日报社原采访部主任，中共地下党员，傅作义副官李腾九的堂弟，也是这次谈判的牵线人，但他不是傅作义的代表。 崔在之，一个新闻记者。那么傅作义为什么要让他来谈判呢？傅作义看中的就是崔在之的身份，他没有官方色彩，如果被保密局中统发现了也好搪塞，很难和傅作义本人扯上直接联系。 这样的谈判，傅作义究竟让他们带去了什么条件？然而这些条件解放军又是如何答复的呢？我们找到了12月16日中央军委向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发的电文，这里边对同傅作义代表谈判的原则和策略问题做了明确的指示。很有可能是因为我军14日突然到了城边，傅作义仓促布防，不惜说出些好听的话来争取布防时间，这只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如果傅有诚意谈判，他还会有代表出来。那么他们到底谈了一些什么呢？崔在之代表傅作义谈了三个条件：一，请解放军放弃对南苑机场的控制；二，请解放军放出被围困在新保安的35军；三，建议成立联合政府，让傅参加联合政府。看似轻描淡写的三个条件，其实隐藏着傅作义一番心思。 南苑机场当时是国民党最重要的军用机场，如果解放军放弃对南苑机场的控制，就等于给傅作义打开了一条出入北平的通道。其二，35军是傅作义的王牌，以前他曾是35军军长，围困35军是中央军委牵制傅作义的策略。如果放走35军，不仅仅是放虎归山，还会增加傅作义谈判的筹码。 看上去更轻描淡写的是第三条，建立联合政府，那是傅作义精心策划的一招棋局。 按理说，建立联合政府是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1945年由毛泽东提出来的。此时傅作义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却包含了他的一番考虑。傅作义想凭着他坐拥平津、把握军政大权的条件，即使成立联合政府，也不会吃亏。面对这样的谈判条件，人民解放军会作何反应？ 19日上午，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派参谋长刘亚楼将军来到了八里庄，与傅作义的代表继续谈判。 刘亚楼，福建武平县人，1929年参加革命， 1939年，刘亚楼进入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1年，参加苏联的卫国战争。1945年，回到祖国，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 面对傅作义的代表提出的三点条件，刘亚楼代表中央军委也谈了三点意见：一，解除华北剿总所辖部队的全部武装；二，傅先生及其军队参加的联合政府我们不能接受；三，把蒋系中央军中的军长、师长通通逮捕起来。把双方谈判的观点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双方提出的内容差距巨大，自然是无法进行下去。 和谈没有谈拢，开打即将台上桌面。恰在此时，国民党从南京派来了一个阴险人物。 郑介民见到傅作义，竟当面质问：“你们与中共和谈了吗？” 他又会将北平的命运拖向哪里呢？档案正在揭秘。12月21日下午，人民解放军与盘踞新保安的傅作义35军发动总攻。一天后，这支配备最先进的美式机械化装备1.9万人被全部歼灭，军长郭景云绝望自杀。而在战事方面，傅作义的失败还在继续。23日，无权在张家口的105军在向位于绥远西部的部队撤退途中被全部歼灭，张家口解放。至此，傅作义的嫡系精锐部队几乎在平张前线损失殆尽。 傅作义听到35军在新保安复命和多年为其效忠的郭景云军长自刎身亡的消息后，捶胸顿足，痛苦万分。他是寝食不安，背着手在室内来回的转。这就是35军全军覆没以后傅作义的真实表现。他的部下在傅作义传里就是这样记载：清晨一夜未眠的傅作义叫来了参谋长，说道：“你好好准备打仗，双方条件相距太远，根本不能谈了。” 天坛，明清皇家园林，此时不仅住满了国民党军队，傅作义还在这里修起飞机跑道，成为国民党守军与外界联系的通道。第一次和平谈判没有结果，但双方谈判的消息却早已走漏。1949年1月，一架国民党飞机在蓝色琉璃瓦上空掠过，随后降落在天坛机场。 机上下来的这位人物就是郑介民。此人海南文昌人，黄埔军校第2期毕业，曾任国民党军统局局长、保密局局长，受毛人凤直接领导，曾多次到北平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和电台。此时此刻他来到北平做什么呢？郑介民见到傅作义竟当面质问：“你们与中共和谈了吗？”傅作义随即应变道：“没有此事，那都是谣传。” 郑介民十分肯定地说：“有此传说，总座让我调查。”由此，傅作义陷入了郑介民等特务分子的监视之中。作为国民党军队中最具军事禀赋的将领之一，傅作义曾立下赫赫战功，眼下虽然主力被围被歼，他不相信以自己守城名将的经验和麾下数十万将士，加上北平城古老坚固的城墙、天津城严密构筑的工事，真的会在两军对垒中不堪一击吗？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太阳又升起来，我真

新华社授权播发中共权威人士谈战争罪犯名单问题的电讯稿，第一批头等战犯列出计43人，蒋介石 在12月25日凌晨的广播里，中共中央发布的战犯名单中，傅作义赫然名列31位，属于一级战犯。傅作义听到这个消息是什么反应呢？我们在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口述传记《我的父亲傅作义将军》一书中没有找到相关的描述，但是傅东菊却在相关的媒体面前曾这样说过： 25日凌晨，中共又宣布了头号战犯，我父亲的名字也在里面，一下子激怒了他，他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笔筒以及文件等等统统用臂横扫于地，跌跌撞撞走向卧室的时候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当我闻讯赶到时，他已躺在床上，嘴里念叨着：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 盛怒的傅作义不能理解，为什么在自己已经做出让步的情况下却得到这样的对待。直到1949年1月1日，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转来的一封电报，这一疑虑才得到消除。电报是这样写的：傅氏反共很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的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领会到中共中央军委的做法，傅作义决定重新回到谈判桌前。1949年1月6日，傅作义派出周北峰为代表，并邀请张东孙教授为民主同盟代表，准备同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第二次谈判。 周北峰，山西永济人，1927年留学法国，获得了法国图鲁兹大学法学院硕士学位，先后在哈尔滨法学院和山西大学任教授，时任华北剿总司令部少将政治处长，傅作义的得力助手。 周北峰第二天就和张东孙出城了，当时两军对垒，怎么能穿越封锁线呢？他们也有办法，就是这个小旗子。他们打着这个旗子到了海淀镇西南角的一个院子，对上了找王东的暗号。找王东就是要往东，往东的目的地就是北平东部蓟县八里庄，平津前线指挥部的所在地。解放军方面对此谈判十分重视，在1月7日，中央军委就向平津战役前委发出了关于对傅作义代表周北峰应严正表示的4点意见的电报，其中有这样几句话：不能取齐强态度，只能站在人民解放军一方面，其军队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出乎意料的是，傅作义很快就同意了这个谈判方案，而这回他为何又如此爽快？周北峰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出城之前傅作义曾对他说过的一段话：蒋介石不行了，政治腐败，人心涣散，军事无能，经济崩溃，就是美国人也救不了他。对蒋介石的绝望，加上自己的军队被围被歼，和来自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恐吓，使他感到和谈成了他唯一的出路。在谈判中，傅作义频频来电指示周北峰就军队如何解放军化加紧谈判。 在周北峰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载的，对于新保安张家祖怀来作战被俘人员一律释放，不做战俘对待，文职人员也都吸收到新的单位继续工作。在他的率领下，这些随他工作人员或多或少都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甚至是罪恶，这一切都由于我造成的。这是一张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原国民党机关人员回籍证明书，也就是返乡证。这上面是这么写的，现自愿回籍另谋生活。这张证书见证了这一段历史，参加谈判的平津战役前委不仅答应了参战被俘人员一律释放既往不咎，愿意回家的给返乡证和路费，对傅作义不但不做战俘对待，还给予一定的政治地位。事后约定1月14日是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期限，这个谈判结果远远地超出了傅作义的期望值，可以说周北峰和张东孙圆满地完成了傅作义交给他们的任务。当时这份谈判纪要拿到傅作义面前时，他不仅没有半点的喜悦，反而疑虑重重。傅作义的种种表现都在平津前委的视线中，那么又是谁向平津前委透露了这些隐秘的现象？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人一定离傅作义很近很近，是他，傅作义的大女儿傅冬菊。她早在194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48年9月接受任务回到了北平，以照顾父亲生活的名义进行地下工作。其实像傅冬菊这样在傅作义身边展开地下工作的还有几位： 严佑文，傅作义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长期潜伏在傅的身边，那份有关傅作义西撤计划的电报就是由他秘密发出的。刘厚同受中共地下党组织影响，为和谈做了大量傅作义的思想工作。在北平到1948年冬，中共地下党员的人数已扩大到了3000多人，他们形成一条巨大的暗河，向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渗透，以至于解放后北平的地下党员终于从地下转到地上，见面彼此相认，互相指着对方，原来是你呀。 难道傅作义就没有发现女儿的特殊身份吗？我们来听一段傅冬菊是怎么说的。 不知道谁给我父亲说的，我是共产党员，他大吃一惊，我听着大吃一惊。可是我爸爸一直到死也没有问过我一句，你是后来也没有问过我一句你是共产党。 正是傅冬菊的存在，平津战役指挥部才如此了解自己的对手傅作义每天的变化。这时傅作义为什么还在这么犹豫？他在对周北峰一次谈话中说，谈判内容还不够具体，但是我们相信这不是造成他犹豫的唯一原因，其他的原因是什么？也许我们只有回到1949年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份，那个已经被围困的北平城，才能找到答案。 距离1949年1月14日越来越近了，是战还是和还是没有一个结果。城外解放军部队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攻城和巷战的训练，研究怎样把敌人打掉又能好好地保护文物。更重要的是，战士们手里还有一张北平城的文物地图，战士们清清楚楚地看到哪儿有布防，哪儿有文物。这张地图是谁画的呢？是他，梁思成。梁思成，梁启超的长子，著名古建筑学家，毕生致力于古代建筑和文物保护。12月下旬的一个夜里， 在梁思成家里，他的一位朋友带来了两位不速之客，并取出一幅北平地图，说我们正在准备进驻北平，但是为了完好保护北平城中珍贵的文物古迹，党中央主张和平解放北平，但是如果傅作义拒绝接受和平改编，我们只能强行攻城。那么现在就请先生把有重要文物古迹和古建筑的地方在地图上标出来，画出禁止炮击区域，以避开炮火。梁思成大为感动，用红笔在那幅地图上把特别加以保护的地点一一给圈了。两个人一看就愣了，北平城到处都是文物，这要真是攻城的话，那就像大象进了瓷器店，后果严重。北平城的形势越来越紧，傅作义明白是战是和，已经到了不得不做最后决断的时刻。1月14日，傅作义再次派出代表开始进行第三次和谈，这次傅作义派出的救兵是邓宝山。 邓宝山时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又是傅作义的至交密友，抗战期间任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驻守陕北重镇榆林，同中共相处甚好，在两党关系中有卢子敬之称。在此关键时刻，傅作义请邓宝山做他的代表，可看出他用心良苦。 天津是华北第二大城市，被解放军包围了多日，国民党军队在这里已经修筑了拥有380多座钢筋混凝土碉堡所组成的复杂工事。 围绕整个城市，国民党挖了长达45公里护城河，守卫部队包括10个师，共13万人，由傅作义的心腹大将陈昌杰负责指挥。陈昌杰出身禁军，保定军校毕业，跟随傅作义多年。 既然和平谈判还在进行中，为什么这时候解放军要攻打天津呢？实际上，从第二次和谈到1月14日答复期限到达之前，有足够的时间让傅作义思考问题，做出决断。但是傅作义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这是中央军委以打促谈，让傅作义早日做出决定来维护和谈的严肃性。我们来看一段东北野战军摄影队拍摄的战争情形。 1月14日，在解放军的几次劝降之后，开始对天津发起进攻。1月15日5点，天津东西主攻部队会师金汤桥，15师全歼天津守敌，活捉陈昌杰，仅用29个小时就解放了天津。当毛泽东接到天津被攻克的电报后，命令把陈昌杰送到平津前线司令部。见到来谈判的邓宝山后，陈昌杰说，快回北平告诉副总司令，天津的滋味不好受，不要守北平了。此时在整个华北，北平彻底成为一座孤城，傅作义还会继续他的犹豫和幻想吗？ 我们先来认识一个人，何思远，前北平市长。连续几天他为保护古城和民众免于战火，决定与北平参议会通电南京国民政府及中共中央，要求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北平和平代表团的通电就摆在了蒋介石的桌上，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对特务头子郑介民大怒道，何思远早已背叛党国，留有何用？命令特务在他家安放了定时炸弹，也就是我们节目开始看到的情形。 傅作义明白，这一事件矛头直指自己，靠杀人来维持的政权让人愤怒而生厌。傅作义主意已定，决议准备冒3个死来促成和平。他说，第一，这几年来我不断地对部署讲剿共的话， 而今天秘密的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们的思想若是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做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决我。但是，只要民族能独立，国家能和平统一，咱们还希望什么呢？ 傅作义电告在通县谈判的邓宝山，要抓紧时间谈判。这时解放军提出留给傅作义一个加强团作为警卫部队，其余守军均调出城外指定地点，经过一个时期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邓宝山立刻给北平发了电报，傅作义复电表示同意部队出城改编，并希望快点达成全部协议。1949年1月16日，东北野战军参谋处处长肃然与傅作义的代表王克俊、崔载之双方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了字。这份协议书的基本精神是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益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除留加强团作为傅作义的警卫部队以外，其余守军均调出城外指定地点接受改编。在强大的军事压力面前，傅作义彻底放弃了以抵抗提高和谈价码的幻想，当即回复表示同意部队出城改编，并希望快点达成全部的协议。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并要求立即传达给各部队。1月22日，北平和谈18条协议的主要条文公布在各大报纸上。同日上午，城内守军25万人开始陆续撤出了城外，听候改编。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这是在西直门进行的防务交接。这位是带领部队参加交接的东北野战军第41军政委莫文华。多年后，莫文华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年在西直门防务交接中差一点两军就交火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国民党军只交接大门的守卫，却拒绝撤离城楼上的哨卡。莫文华一听就急了，严厉地说道，你们如果不交，我就放炮轰。当时北平国民党守军还是乖乖地撤离了哨位，接受和平改编。 2月3日，解放军举行盛大入城式，市民夹道欢迎，锣鼓喧天。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军事发展和政治发展之一，成为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以8项条件解决国民党军的第一个榜样。解放后，毛泽东对傅作义说，你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1955年，傅作义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1949年9月26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自即日起改北平为北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